锵锵三人行，哎，叶檀啊，今天穿的好靓丽， 嗯， 哎，而且今天你在这儿位置特别重要。 为什么？ 因为哎，我先问问你啊，你一直跟我们是讲、讲经济， 对， 你实际你是女权主义吗？ 我说不上女权，但是看到不顺眼的男人，我会跳起来，我会说话。 哦，比如说是一个叫吴越散人，但手上戴着佛珠的， 对，是 身材丰满的，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跟马爷意见不一致了。 不是，这不是也没什么不一致的。吴越散人说的什么话，谁能原封重复一遍？ 我原封重复一遍，是吧？ 你重复一遍。 他这个人呐、啊，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还不在国内，他常在。 日本 待着， 你认识啊？ 我见过他一面。 哎，你也见过他一面？ 我见过。 哎，此人何许人也？我过去没怎么 听说过。他有点，他，你别说，他还真有点散人的感觉。他躲了，就是躲在那儿。他说，你知道他躲在日本，他并不会日语。 嗯。 他并不是说一个日本通的跑那儿，他躲在那儿呢，他说没人说话更好。 嗯、 我觉得这个挺好，就是、啊嗯、你如果不愿意听到闲言碎语，那到那儿躲着挺好。 那我见到他是一个身材丰满，然后这个面相不像二位这样的稍显庸俗的这么一个中老年男性这样子。 照女的一说就是油子麻花，对是吧？ 对 啊、 然后见到他的时候，我是在上海见他的，我后来知道他去了日本，我是在上海见到他的。那我的印象，他有可能不遮着眼子，那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因为人性嘛，总归是这样子的，我都能接受，我没有什么道德洁癖。但是你这个一来一攻击，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把上床当做一个炫耀的事情就很可笑了。 哎，这就说到正题了、 嗯、 他是怎么回事呢、 嗯、 他就写了这么一个文，但是这个文呢，最近这几天我看就是不仅受到女性的群殴，还也受到男性的这个群殴、 嗯、 啊，大家纷纷表态。可是呢，我觉得人凤姐远在美国的凤姐、 嗯、 看的倒是挺锐利、 嗯、 看的都是你这个财经的角度、 嗯、 凤姐就是说那大概意思啊，凤姐就是说当然觉得她说这话觉得特别二啊，特别不靠谱啊，她说但是她是日本搞代购的，说你们呢都被她蒙了，她就是哗众取宠，这就增加流量，这就可以挣钱、 嗯、 卖东西、 嗯、 你看凤姐一针见血吧， 对， 但是呢还是要说一说，他就说了个什么呢，他这篇文章里好像是对这个当代的有些小女孩、 嗯、 有些瞧不惯， 对 对吧，就不惯你们这毛病，但是问题出在一个关键，这句话说作为一个有点阅历有点经济基础的老男人， 嗯， 除非是不想，否则真心没啥泡不上的普通漂亮妞，或者说睡上也行， 嗯， 好，结果这个我首先看到的就是女权分子就开始爆脆，说您看看您这模样，好，我们就看看他这模样，五月这散人， 嗯， 就是说这那我看那女权分子就是说就您这手上戴着佛珠啊，这个哎，我看着有点像一禅宗啊，这个 他长得不太散淡， 嗯， 哎。就说像你这样的啊，有点阅历有点什么经济基础您也没戏， 嗯， 对， 不是，他这个其实他这话肯定不是凭空说，他是对着今天的社会说，比如你提前30年说是那不是群殴了直接就给抓起来了，对不对？那么但这话你如果反着再说一遍啊，反着再说一遍，如果不是他说，如果是一个富婆说，这话是不是也这意思？比如说以我这种资产，富婆，性别倒过来，说这个什么小鲜肉，我想弄谁弄谁， 嗯， 可能吗？ 富婆要说了这个话呀， 嗯， 一般这个像咱们这个直男癌也不会写文章骂他， 嗯，为什么？ 咱们觉得很正常 啊，对，所以这个那如果是女权主义者的，就别着这份急了哈、啊，就你翻过来，如果你不着急，那正面你就不该着急嘛，这就是他说的，他代表他个人，他不代表全部。而且他就他的意思是说，他有一个词汇俩字儿比较重要，就是说漂亮妞，是不是这个意思？ 普通漂亮妞， 就四个字很重要，就是还有一个普通漂亮。我先不知道这个普通 和特别漂亮是什么意思？ 不是他，我觉得理解就是说、啊， 这个普通是相对明星而言是那 意思。对对对对对，就不是也不是说那最漂亮的，就一般哎，社会上这个普通漂亮妞、 嗯、 拿下没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我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就是、 哎、 就是什么呢？就是性价比比较好，你花的很便宜，吃人家。请人家吃一顿饭或者买个小包包基本上就能搞定，如果放在您那个八十年代写首诗就能搞定， 那时候性价比更高、啊、动动脑子， 现在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 现在写诗搞定人是很困难的、 啊、写诗是困难， 买包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像散人这样跟一姑娘说我把你捧成红人，我网红，你跟我联系在一起，你看你将来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还真有可能。 是啊， 哎，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说的是性价比最高，就是说他这一方支付的最少，支付的少呢，两类人泡不上了，一类是真的绝世花瓶， 嗯、 那他肯定泡不上， 谁也泡不上， 对， 都 耽误了。 对对对，那不是属于我们的。 啊，对。 还有一类呢？ 还有一类是有头脑的。就是他有一点才有一点容貌，还有一点头脑，那这样的人往往把自己的估值估得比较高，所以呢他说的普通漂亮妞我还得给他加个定语，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头脑的普通漂亮妞。 那 我觉得他能够，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前置，就是没什么钱、如果那女的钱比他高那死了 啊， 弄不上，就是性价比就很不好、对不对， 他也不会去找那些、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啊，就也有女的看了这个，你我发现女的看了这个就问我， 女的愤怒还是男的愤怒？因为我没看网上这个。 女的愤怒， 女的愤怒嘛，女的愤怒嘛，对，而且就是说我们那个女同事，我说你问我干嘛呢？她说你不就是嘛，胡说，然后说。我说你这、 哎、你是吗？ 我当然不是了，我当然不是，不是。但是我要这么说啊，我要这么说，我能理解，就是说呢，他呢，哎，你可以讲他讲话的这个语气， 嗯， 他讲话的这个态度是不但不尊重女性，也不尊重他自己，对吧？你不能就是这么说话了，现在就是把人办了谁呀，玩了谁，对吧？但是呢。我就说咱要是仅仅就客观事实来说， 嗯， 我认为他也没差到哪里去， 嗯， 最多我要叫我说啊，我如果我这样谨慎的人，我就会说，否则呀、真心这个没啥的，这个到最后也泡不上的，总有一个能泡得上。但我因为呢，这是中国的现实，我们看，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哎。当然你当你把这个东西变成这样的时候，的确就像你说的，现在很多普通漂亮妞， 嗯， 也不管是什么中年男人还是什么人男人啦，那我觉得那个本质上是一种情色交易吧， 对 对吧， 对， 而且尤其是他在日本待着，我就觉得他说这话就更有理了，因为日本就是援交大国，这事儿更容易想明白，当然可以了，很多援交也被认为是恋爱， 嗯， 少女现在很多少女想要个 Prada、就跟一个中年男人、你也不能认为他们不是那么样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他相处一段时间这个甚至会有某种类似于感情经历的东西存在、你要是加上这些，从客观事实上来讲、他讲的没有错到哪里去， 不是 是他的态度， 感情因素每个人都有，嫖娼也有，他嫖娼他有短暂的感情因素，他哪怕闪现一秒他也不能算他没有，他不是就是我们把很多事情画的就简单化了，他所说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对当今社会是某一个人站某一个角度的一个总结，不能说这事儿。我刚才翻着说，我为什么翻着说，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男子啊，就现在所谓的小鲜肉，过去对被妇女包养了这事儿，那比男人包女人那个事情要冲破礼教的那多得 多， 严重多了。现在大家都接受了，现在不有一词儿吗？就相对着那鸡，它有一个东西叫鸭，对不对？过去谁听说过有这事儿？这个事情啊， 马老师，您是这方面的行家，以前有相公 鸡的行家还是鸭的行家？ 当然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哎，不是，比如说我们五十年代去扫黄的时候，那打击的全是妓女，是不是？从来没有打击过鸭子吧？就是证明这个鸭子本身在社会上是非常少的。如果今天不是没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有，我们不是凭空说的，就是有这个富婆去包养。小面手这种，那有的是、那这个现象，那 简单的说，那更是钱的交换嘛。 所以我听下来，刚才你们两位啊，男士就觉得五岳散人说的那个东西没什么。我是觉得有什么的，哎， 当然， 我也是， 女人感受一定不好。 对，那他人家打我，可能踹上一只脚这样子，为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就是有的事情啊，当你直白的以一种非常歧视的态度说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很糟糕。他不是这么说的，而且我看了他还有其他的几条微博，那说的更赤裸裸啊，有的就说的很露骨。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问题，就像其实我们想白了，这个世界上总是有情色交易，男人有色，女人有色，你有多少的钱交换多少的色，只是如此而已，他谈不上一个你去歧视女性也好，男性也好。所以女性想的是，你有什么好谈的了？反正这个世界上总有这个交易在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说，就是你如果说你也有色啊，他也有色，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交易就是纯色交易，还不是全色或者前色交易，就是现在。约炮神器那么多，在这个时代你只要摇一摇，说不定就来了，人就来了。那这种时候我觉得昨天前天跟黄海老师在一起，他说这个时候你还把这个上床当做一个泡普通漂亮妞，当做可以一个炫耀的事情，现在说实在的，就是说那就是一种你情我愿的，然后这种事情，所以现在没有一个性别意识。如果是80年代啊，就是你泡很多妞，他有一个男性居高临下的意识， 嗯， 那叫做借谈恋爱的名义耍流氓， 对对对，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对， 但是现在不是了， 嗯， 现在就是平等。 我跟你说啊，他有点搞不清楚现在的情况了， 啊， 这个毛病我前两年也有。时代变了，男女都一样。你认为他这里边这根本的就是我们小时候，你知道吧，还是感觉哎，见了，你比如说你们年轻的时候在北京街头那叫拍婆子， 嗯， 是吧？ 哦，这 我们到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见一女的就是办了谁，办了谁，这是我20多岁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吧， 这个词都不一样。 对，可是现在了，我为什么说我是不一样了，谁把谁玩了，你知道吗？真正的理论，诺贝尔现在经济学的获奖的是契约，就是根本的，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交易关系了。包括你以为小妹妹，你占了什么便宜吗？你把人家泡了吗？这就是个交易。当然也有时候感情也是交易成本，反正是各取所需。 哦， 对吧，你得到了你要你的，他得到了他要他的，你还真甭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啊，摘星手，或者是 催花大侠。 我们开始都往经济上去讨论这事儿，这事儿呢，其实所有的事儿都是一样的。刚才这个叶檀说了一句，就是说借着什么，借着恋爱的名义耍流氓，这是过去的一句名言，是吧？ 对， 其实很多人跟他是反着做的，很多人是借着耍流氓谈的恋爱，你知道吗？ 对， 很多人，我们的年月的很多人就是耍流氓，最后人结婚了，恋爱了，生子了，他们一辈子幸福的要死。 这 你不能说耍流氓一开始有什么不好的？ 哎，这就叫泡妞泡成老公。 对，这就长期被套。 广告之后见。这个我马爷，我觉得我比你现在这方面先进了一点，就是说 先进多了， 不是 一点， 不是，就是说真的，我对女人其实我还是比较怂，就比较服软，就是我一直就比较接受妇女的这个教育和再教育，我自己自我感觉这几年啊，我在成长，所以呢。我特别理解这个五岳散人，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呢是生活在一个性压抑性饥饿的年代，哪像今天小孩们，你们这这中学 都 干嘛，我们那个时候，对，我们那个时候是根本就是无处宣泄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啊，这么一个非人道的东西，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这个岁数长大的男孩子，他很多时候他看一个女的啊，他当然就是说，哎，把他给泡了，把他给办了，他这满足欲望， 成功感 欲望为先，但是呢，我为什么说在女人的妇女的教育再教育下，慢慢呢，有些时候女人也让你吃点亏，你知道吗？你慢慢你也就明白了，今天的女人，对吧？你以为你把人家泡到手了，实际上你搭出去的情感 最后你说泡妞泡成老公啊， 不 你的 不光是 包括经济、嗯、包括经济钱也花了， 包括体力，包括体 力 都是你搭的多嘛， 搭的多， 对， 就你这最后你就那天就是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哥们儿，就是旁边有一个男的偶像吧，整天吹嘘、嗯、说你看哪个粉丝、嗯、我又把他给办了，办了办了办了办了办了是吧哈、嗯、后来我们那儿一个像马爷这岁数的人就说、嗯，你以为你玩人家呢，人家玩了你都不知道啊，你知道吗，就是就是这事儿吧，对于好像我感觉对于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女性来说， 对 谁泡谁啊， 这真的是 是吧， 就是说刚才说的两个方面啊，像你我们差不多年纪嘛，也长一辈稍微长一点，那么他们其实如果是在性饥渴时代过来的人，他会有报复性反弹、嗯，就是因为他以前没有，所以他才老要说，他如果很有就是成为常态了，他就不会说，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个这个病的问题在里头，就像我们饥饿时代过来的，如果是50年代生的人，他饥饿时代过来，他容易得病知道吗，因为他一旦有了他就狂吃，他就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像这种吹嘘是一种病得治， 你看他想着方法去贬低他， 贬低他。 现在是这样啊，俩事儿，第一个事儿、啊，刚才 支持他一下，这已经站不住 了。俩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是，就是我们顺着来，第一个事儿呢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是完全饥渴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先说自己啊，说别人没用，说自己，就是我对妇女的最深刻的、最一开始认知的了解呢，是非常科学化的、嗯、科学的，不文学的。文学没有教过， 生理读本上来 的。是我读的一本这么厚的内科学的妇科这一章节。 嗯， 我是通过专业的教科书去读妇科这个章节、嗯嗯，因为其他地方你是看不到的，看到的所有图都是线描图、 哦、对 啊，你看的不会有，那时候不会有彩色图什么给你看，然后看完了看这个人体的构造是怎么回事，有什么 那会影响您的浪漫观跟爱情观念、 那个文学给你的营养足够了，但是问题文学不给我这事儿，你知道吗？所以我要通过科学对它了解，这是我们的年轻的时候，那么也没到达说。这个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没有到达？就是那个社会没有提供一发不可收拾的这个局面，我们是循序渐进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今天非常明确的一个问题，在男女这个性方面啊，是绝对平等的。 嗯 嗯， 其他不谈，就是性这方面。所以我碰到过很多女孩不认为这个有什么这个不行的，就是我跟男人是一样的，就换句话说，互为享乐了。 对、 嗯， 过去是单方的， 对、啊、 女人永远是被动的， 更何况还能换包呢、 啊、文化也告诉你、 啊、 你是被动的，你是被人家享用的、 嗯、 现在文化支持你，你可以享用别人，同时呢还有附加值，就现在怎么算都是女人合适、嗯、就是你按照午夜散人的原话说，也是你搞定他得花点钱吧，买个包包吧，那你这事儿是一赔本的买卖。 对对，要是说性爱的享受是大家平等的话， 对， 那就剩男的赔本了。 那就是你从各个角度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合适的。 别这么说啊， 经济学家 要算算账。 首先是这个刚才说了，就是男性如果说在一个彻底平衡的情况下、 嗯、 男性有包养女的或者女性包养男的，这是权色交易啊、 嗯、 这有大家均衡，只不过是女富豪比较少一点而已，对不对、 嗯、 就是我们说的少一点。还有一个，如果从身体上来说，其实男女都一样啊，你比如说现在如果说刚才我们说到就过剩了，过剩的情况就是边际效用递减了，你以前像那个有可能50、60年代你结次婚觉得大不了，现在有可能你谈一次恋爱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上一次床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有可能是负边际效用，就是说你上一次床你对性的感觉更恶劣一次。 不， 所以对对对，所以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啊，知道这词吗？叫回床率。 回头率，回床率， 回床率，明白吗？他就是他说那个边际效益不好，不好他就不回去了。就是这个女人要判断自己，或者男人判断自己有没有回床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就在想五月这个事情啊，他如果说这个回床率很低，如果他打个电话给女的，女的还在想呢，你谁呀？你还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趣啊？完全有可能。 回床率太高了，这男的就玩成药渣了，就得讲回收率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啊，就有两种，就是说啊， 现在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轻易的归为什么直男癌，我认为这也是女权的一种偏向。 嗯， 实际是多元化的人类， 对， 包括在性方面的兴趣个人不同。比如说我讲啊，我说我能理解他的一点就是我从那个时候走过来，我现在感觉到呢，玩那么多最后会腻的，没什么劲。当性的问题， 文涛你说这个话人家会误解的。 干嘛？ 你说玩那么多会腻？ 我理论上，从这个像马爷这样的这个老手的这个体验中，我得到就是说，单纯你慢慢就是说这个人的精神呢，就像玩古董，对不对？就是你慢慢的你的审美会提高，过去的这个东西杯子不再能满足你了，于是你看最高就像向情的方向发展，对吧？为什么？你慢慢的你会觉得我固定的。跟一个性伴侣，跟一个挑好了的一个女人有感情，这个我觉得生活质量高。 对， 可是我即便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也要说，老虎伍兹也是一种人类。对，你可以有些人说，你比如有女人也有这样的，你看有那电影叫《性瘾》，有些男人或者有些女人，他就以上床为乐。 对， 就喜欢跟很多人上床， 这是一种病，得治。 我也觉得不一定是病， 是吗？ 是平，只要平等就好。 嗯， 平等就好，就是说你只要双方成年人自愿，对吗？那么男的也有这样的人，女的也有这样的人，他就不愿意回到我说的这个，他不走我这条道，对吧？他就愿意在性海里遨游下去。我觉得。 他就是有点像有的赌博叫一把一劫， 一把劫。 哎，这个感情和这个，比如说有的人很愿意炫耀，我跟多少人，不管是男女，我听过女人说，我都跟多少个男人有过发生过关系，他就是一个一把一劫的关系。 你看过新加坡那个纪录片吗？ 嗯， 那女的是600多人，好像是。 不是，我 创世界纪录。 对， 那女的就在 是个华人女性。 华人女性吗？华人女性吗？那你说，哎，她是不是五岳三人可以一对儿？他值不值得批判？ 他也是。 你是不是拍片子？你不炫耀吗？ 但是 你有什么可炫耀的？ 他没有说男人，我只要有身体，有点钱，就把男人嘛，普通小鲜肉我都能搞上床。他起码他没说这样。 就是可以做，不能说， 这 是 可以，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就是我只是组织一个活动， 对，组织一个 party，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就刚才一直在说男人很吃亏，就是男人的体力是肯定不在这上面不如女人。女人可以连续作战，连续换人，男人肯定是不行的。所以男人是一个，从道理上很吃亏，很吃亏怎么办呢？从嘴巴上着吧，就他这种人就是嘴巴上着吧， 所以就比较 low 嘛， 对 不 对？ 对 不对？ 我发现马爷主要还是为男人说话， 真的， 再再出处考虑的都是体力上，体力上， 男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你没感觉到吗？全我说的社会就是这个。全世界的男人的社会地位都已经迅速在下降，跟女人逐渐拉平，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我们先说很好的一个现象， 很好。 那么这个社会就变得非常平等。这个平等出现以后呢，那么事情就出现了。如果过去男女有悬殊，男人高女人低，尤其女人特别低的时候，那这些问题都没有。那男人就娶个十个八个妾，你有钱你就娶呗。 你还想回到那个时候吗？ 那个没什么可幸福的。那个社会必须得有全社会的认可，光你这屋里的人。认可不行，或者说社会都认可，你屋里人不认可，那你很痛苦吗？那就跟大红灯笼高高挂着。 对了， 所以说，咱们回到正确的三观上。 我觉得咱们现在还是到了一个， 很正确， 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其实才我们才是处于一个男女平等的初级阶段， 对， 还不成熟。 对， 就是当真平等起来的时候，咱们还不知道互相间怎么相处呢，你知道吗？ 就是真平等了，就不会有这些话，女权主义也不会跳起来，女人也不会跳起来。我估计就大家心态就平和了。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咱们得承认啊，我那时候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个老师，就是南大商学院的教授，叫朱红，她女的，然后她就在说，她说，他们心理社会学是做过实验的，就是如果是有钱的或者是长得漂亮的男性走过女性身边，他马上测女性的性激素，测激素。 哦， 哎，就是测了之后。确实是会分泌荷尔蒙的， 就帅哥经过女人身边，女人分泌荷尔蒙。 对，就是权力，叫告诉他这是一个大富翁，或者是告诉他这一个有就很漂亮是不用说了，看得出来的，或者是有权力的人。 如果马云走过身边呢？ 那绝对是啊， 是荷尔蒙。 所以那么多女性才会争先恐后的跑到那儿去。那马云当然做得很高了，手段很高。马云就是说。 开一个女性的大 party， 怎么他是哄着女性的职，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 啊。哎，哦，对对对对对，人家所以真富有的人家不露， 对呀、啊， 人家开妇女大会， 对， 天哪， 世界妇女大会， 我能去卖门票吗？ 哎呦，真的是，所以你看，男的就是闷声大发财。